到一半，裴兰远要拉何峰去别处谈事，何峰不肯。 就在这儿说，他傻，听不懂。 他就是死性子，对一个人好的方式就是欺负他。因为不喜欢的人压根儿不会看一眼，所以欺负的越厉害越喜欢。 骨头都堵不住你的嘴。 行了行了，说正事。 嗯， 上次那个小日本又来找了我。 非得老子打他们一顿才能安稳。 青阳子正好进屋来，看到鸡腿要摸，何峰打开他的手。 跟女人抢食，没出息。 青阳子委屈地坐回手，何峰扔给他一个鸡翅。 坐下。 青阳子高兴地接住，坐着啃起来。裴兰远继续说， 这回叫了几十个人来，看那架势要硬抢似的。 嘿，能耐了。 说什么呢？田中久志又来找我谈煤矿的事。 青阳子顿时扔了鸡翅，腾地站起来。 狗日的还敢来，让他来，我他妈毙了他。 别激动，坐下。 何峰淡定地踢骨头，谢池坐在旁边默默吃，听他们说话。何峰朝谢池挑眉， 小日本急吼吼的，不就是想占中国，挖我们的煤，用我们的人，往他狗娘的日本运，老子就是炸了矿洞也不给他们。 青阳子吃不下去了，一言不发，闷闷不乐地出去了。何峰心情也不太好，用筷子猛戳两下鸡肉。 让他直接来找我，看老子不扒了他的皮。笑什么？ 笑你一副要吃人的表情。 哼，喜欢吗？ 哼， 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俩能不能照顾一下我这单身汉？ 青阳子刚才怎么了？ 他的弟弟前年去济南奔亲戚，被日本兵打死了。 是五月时候？ 哼。 谢池刚好知道这件事，上次去济南听二叔说过，前年日本以保护侨民的借口出兵济南，意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，伤了很多中国兵与无辜的百姓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提起这个，何峰就来气，折了筷子，随手把肉扔给谢池碗里。 不剃了，自己啃去。 别当青阳子的面提，也别再问小峰了。 我明白。裴兰远在山寨过的夜，天还没亮，何峰就与他去矿上了。这一走就是一天。回来前，何峰专程绕到镇上，给谢池买了些糕点回来。到云寨已经是深夜了，他没敢进屋，怕吵醒他，于是把糕点放在门口，便去别的房间睡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婉哼着小曲来看谢池，发现他醒了才进来。 哎，醒这么早？ 昨晚睡得早。谢池坐在桌边，面前放着没拆的糕点。 这是什么？ 宋婉看着包装，上头印着三个字，荣月斋。好像是小点心，放在了门口。可能是何峰送来的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家的桂花糕特别好吃。 那你吃吧。 那我不客气了。太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 不了，我不爱吃甜食。 真的好吃，你尝尝嘛。 味道确实不错。宋婉又打开另外两包，分别吃了两块。见谢池一直不动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掸掸手。 你洗过了吗？我去给你拿点水来。 洗过了。麻烦你帮我换件衣服吧，我一直拉不上来。 好。 宋婉帮他换完衣服，又帮他梳头，忽然面色凝重，声音低沉。 阿志，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。 什么事？ 就是他们抓到你那天，本来陈正已经带你跑了，正好我起夜看到，就去你房间看了一眼。苏莽的尸体是被我发现的，我吓得大叫才把别人引来，所以清债的人才会那么快就追到你。对不起。 没事，都过去了。 要不是我把他们引来，你可能就不会挨打，还差点被烧死。 真的没关系，我现在挺好的。再怎么说我也杀了人，其实被这么打一顿，心里倒舒服很多了。 你欠揍啊，我发现你这几天总是睡不好，是因为杀人的原因吗？你不用觉得罪恶，我听说那个宋莽杀人夺财，做了不少坏事，他这种人死不足惜，你也算为民除害了。 嗯， 你真好看，难怪少当家眼里容不下别人。 你也很漂亮。 不一样，总觉得你身上的气质很特别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。 我有近十年都是在山里长大的，不是什么大家闺秀。 那也不一样，你原来是哪里人？ 南边一点。 你家乡好玩吗？ 嗯，还不错。 好吃的多吗？ 多。 那你想家吗？ 想家吗？谢池争愣片刻，这句话像小棒槌似的敲击在他的胸口。实话实说，不想。谢家与他情浅，不管是父亲还是兄弟姐妹，一直以来都是可有可无，他唯一挂念的就只有爷爷。可在他心底还是有道声音一直提醒着他要回家，回家。